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金额近1200亿元。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新三板将进一步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平台。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数据，截至9月10号，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7281家。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到1189亿元。在交易方式方面，本周交易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178.3亿元，较上周上涨120%，其中精选层成交116亿元。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分析，新三板成交量大增，体现了我国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成果。 综合来看呢，应该说新三板的成交量的大增，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一个发展啊，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千亿的成交量恐怕还只是一个开端，今后全年度的成交量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应该说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新三板自2013年正式运营以来，已经发展成为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重要平台。专家表示，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新三板将进一步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平台，让更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得到更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助力。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贤： 新三板现有的公司是近7300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后备资源，这种多元的、多维的，实际上就是旨在扩大资本市场的包容度，更多的实体经济的企业服务。 由商务部主办的第21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落幕。初步统计，大会期间有512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协议总投资额3920亿元人民币。总台驻福建记者陈庚、厦门台记者陈文静报道。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投洽会共举办60多场活动，吸引全球约50000名客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展参会。一带一路、金砖、碳中和等元素凸显。菲律宾今年是连续第二年作为投洽会主宾国，设置了国家馆，展示该国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政策、重点项目、特色优质产品等。菲律宾驻华商务参赞格伦·佩尼亚兰达。 This is win-win for both of us. 投洽会对中非两国来说是一次双赢的合作，菲律宾非常愿意和中国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和盟友关系。 投洽会期间举办的2021国际投资论坛，以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国政要与部长级官员、国际组织领导人、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国际经济趋势和走向，分享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发展红利。大会首次在厦门举办2021中外投资促进机构工作会，发布了2021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资企业国别发展报告、丝路海运建设蓝皮书，释放中国投资好声音。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表示， 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促进三项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首次在投洽会这个重要的会议期间举办中外投资促进机构的工作会，研究三项投资如何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相继开幕，将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约2200家出版界展商参展，300部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展映。多场主题论坛聚焦出版电影全产业链发展，多种形式促进对外交流与版权交易。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9月14号到18号，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成为全球疫情下首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重要大型国际书展。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洪文介绍，截至目前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约2200家展商报名参展，其中线下实体参展约1600家，预计展会期间参展图书将达30万种。 中外展商积极参展，并没有受疫情的影响。海外展商呢，是占展商总数的2/3。国际出版50强的就有13家， 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呢达到了57个，还增加了8个参展商。对一些无法来到北京的一些参展商，中国的版权人和国外的版权人进行一个线上的交流，来洽谈版权，促进图书的这个贸易合作。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1号到9月29号举办，期间将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同时举办多场主题论坛，聚焦行业前沿观点。艺术电影发展论坛负责人、中国电影资料馆王孝南介绍， 配合这个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这样一个大的外交框架，推出了一个中东欧国家影片播映计划，引进了这十几个国家的一些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逐渐在接下来几个月就会跟全国的观众相见了。 黑龙江省与广东省对口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今天在哈尔滨市举行，此次一共有76个项目签约，总签约额1114.79亿元。总台驻黑龙江记者冯雪松、毛庚伟、冯志远报道。 本次签约具有合作领域广、单体规模大的特点，涉及农业和绿色食品产业、环保等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多个领域，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就有4个，两省省属国企全面对接，广东省7家、黑龙江省6家企业签订了8个战略框架协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对口合作办主任郑仁豪， 在工业方面、在装备制造方面、在技术创新方面、自动化、航空航天、产学研的合作方面都有广阔的领域和空间。 日前，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明确要求做好地区间对口合作，形成强大合力。自龙跃、深哈开展对口合作以来，两省对口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截至目前，两省合作项目已经超过500个，总签约额接近5000亿元。黑龙江省发改委对外合作处处长王希军， 我们学习借鉴广东的这个先进经验，从营商环境的改善的角度，我们就已经复制借鉴学习了100多项这样的这个政策措施和举措。各地市呢要制定时间表，要绘制路线图，挂墙作战，确保项目在计划书内的时间能够落地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加固农村居民30分钟就医圈，确保农村居民使用当地常用交通工具或步行不超过30分钟就可以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总台记者冯硕、王丽报道。 通知要求确保农村居民原则上使用当地常用交通工具或步行不超过30分钟即可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从浙江杭州余杭区的情况看，为方便偏远乡镇居民就医，余杭三院开通了西线和东线两个方向的健康服务专线，让群众免费乘坐直达医院。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林栋， 也想继续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公交的一个专线范围，像我们卢鸟百丈黄湖这路出来的话也是比较不容易的，这样的话呢，让我们老百姓能够更加方便的就医。 通知明确，乡镇卫生院是开展巡诊服务的主体，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技术支持。这几年，安徽淮北市睢溪县紧紧抓住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建设的契机，将县级医院的优秀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乡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专家的诊疗服务。像睢溪县这样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安徽省已经建成100多个，服务人口4500万，实现了全省县域全覆盖，县域内就诊率占到近80%。同时，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应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互联网加签约、慢性病管理和远程医疗服务。 今天是第17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是健康孕育护有新生。我国近年来对出生缺陷实施3级防控策略，但每年新增出生缺陷儿约90万，是婴儿死亡的首位原因。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出生缺陷病种多，病因复杂，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我国近年来对出生缺陷实施3级防控策略，先后实施了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地中海贫血防控、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出生缺陷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专家提示， 要警惕微量元素缺乏造成的隐性饥饿。北京医院产科主任王绍维分析， 就是我红量营养特别多，吃的特棒，但是我矿物质、维生素等微量营养呢，我是缺的。建议呢是在备孕和孕期甚至哺乳期全程的补充复合的维生素。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统计，目前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先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征、耳聋等严重出生缺陷还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悦分析， 每年仍然有90万新生儿因为出生缺陷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痛苦和负担。国家除了提供叶酸的配发之外，应该针对孕妇国家建立其他营养元素的免费的配发制度。 婚前和孕前检查、孕产期保健、新生儿疾病筛查三级预防，主要目的均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和早治疗，以避免残疾儿的发生或降低健康危害。专家认为，我国仍要广泛开展出生缺陷防治宣传教育，持续优化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不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今天举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全澳40个投票站全部投入运作，投票从早上9点开始，将于晚上9点结束，预计明天凌晨公布初步结果。早上8点半就有不少选民早早来到投票站等候投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等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负责人也分别到指定投票站投票。为确保选举工作有序展开，选举管理委员会提前制定防疫等工作指引，加强人员培训和模拟演练，并优化站点设置和点票等电子系统。选民可在澳门不同区域37个投票站进行投票。此次选举还设立3个流动投票站，以确保在指定地点接受医学隔离观察的选民行使投票权。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期间，选管会依据澳门基本法和澳门立法会选举法的规定，对所有组别参选人的备选资格进行审查，以确保进入特别行政区管制架构的人必须是爱国爱澳者。选民们期待通过选举选出具有较强管制能力的坚定爱国者，确保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今天上午，第14届全国运动会、第11届全国残运会暨第8届全国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最后一站在陕西西安举行。总台驻陕西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邹毅报道。 12号上午，火炬手高举火炬，从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出发，进行本届全运会最后一站的火炬传递。上午10点27分，担任本次火炬传递最后一棒火炬手的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形象大使吴亚楠，手持火炬来到西安奥体中心中央广场，并点燃圣火盆，标志着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圆满结束。火炬手吴亚楠： 那么，作为一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我也是刚刚在结束的50套路比赛当中，我的队员获得了我们竞技项目的陕西代表团的第5块金牌，能够拿着这枚金牌今天来参加这个火炬的传递，我也感到无比的荣幸。 本次火炬传递活动采取全运会与残特奥会两火合一一体传递的模式，让更多残疾人与健全人一同参与到接力奋进之中。据了解，本次圣火于7月17日在陕西延安宝塔山下采集，8月16日名为旗帜的主题火炬在西安永宁门广场至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路段完成了首站传递，随后前往陕西各市区，经过将近1个月的接力，圣火再次回到西安奥体中心归于火种灯，火炬传递活动正式落下帷幕。圣火将分别在9月15日的十四运会开幕式和10月22日的残特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今天，福建莆田市仙游县风亭镇全镇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在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离开本市。目前，当地各项防疫工作有序展开。总台驻福建记者黄山报道。 据莆田市仙游县风亭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全镇全员首轮核酸检测已经完成，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为了防止人员流动聚集引发的交叉感染，风亭镇在全镇范围内进行严格管制措施，并将相关区域划定为风控区、管控区和防控区进行分级管理。为了保障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风亭镇建立生活物资集中采购配送群组，将物资逐一配送到 村民家中。仙游县丰亭镇海滨村党支部书记朱明凤： 每个点都有一个负责的包片干部啊，总共有17个，底下还有个侦察队队长啊，还有6个是南村，每个都有一个包片干村干部啊。然后有需要，他们都会跟我们群里面，在村委会一个群里面汇报一下，然后我们就统一给他派送。 此外，从9月11号开始，仙游县2克 EV 公交、出租车、含晚约车车辆全部暂停营运，仙游汽车站关闭，丰亭镇封闭地区禁止车辆进入，仙游火车站禁止上课下课。莆田市12日发布通告，严格禁止人员聚集，暂停棋牌室、影剧院、网吧、博物馆等有关室内公共场所的运营活动。在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要离开本市，如因就医、特定公务等确需出入的，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莆田全市除有住宿条件和全封闭管理条件的高三年级外，中小学、幼儿园、各类培训教育机构从2021年9月13日起暂停线下教学。 另据报道，福建省莆田市政府今天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情况。截至今天16点，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例，其中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32例。此外，新增3个中风险区域，分别是仙游县焦尾镇后沈村、仙游县赖甸镇向岭村、仙游县原庄镇大浦村。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20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9例，泉州市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例，其中境外输入26例，本土18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7例，泉州市1例，现有确诊病例74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4258万剂次。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康森和第14号台风灿都来袭，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灿都将于明天白天在浙江舟山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或擦过舟山近海进入杭州湾。受此影响，浙江北部、中东部将迎来大到暴雨天气。请听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影响，今天14时至13号14时，浙江北部和中东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张玲提示，相关地区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那么12号下午到15号，在浙江的东部和北部、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这种气象风险是比较高的。 据预测，灿都登陆浙江时将是强台风或台风级别。浙江省应急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 灿都后续发展，我们现在还是有比较难预测，但是从初步估算，应该跟烟花的降水量是差不多的。全省目前可以说都是已经全员阵带，因为具体还要根据台风走向，后续我们还要再进行研判。 目前沿海多地也已经启动应急响应，今天中午12点之前，宁波市出海作业的245艘渔船全部就近回港避风或者进入安全水域，全市145艘休闲渔船停止营业。宁波市象山县海洋渔业执法队4中队副中队长徐锦涛： 避风期间呢，我们执法部门呢也是提醒各位渔船老大了，在船上呢，第一个要先做好那个人员的留守工作呢，做好那个缆绳加固的工作。 随着台风灿都逼近，福建海上风浪逐渐加大。目前福建省已撤离上岸沿海养殖鱼排人员20000多人，关闭沿海港口码头、滨海景区和非景区景点，离岛离岸旅游活动247个，停运沿海客渡运航线99条，关停涉海在建工地、海上施工作业平台368处。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举行签约活动，总台授权澳广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播出第14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赛事节目。 明天开始，全国交警将开展为期10天的酒驾、醉驾执法直播联动，边执法边宣传，最大限度警示提示广大驾驶人自觉抵制酒驾、醉驾。 赣深高铁广东段全线今天开展联调联试，距离今年年底开通运营更进一步。通车后，深圳至赣州列车运行时间将压缩至2小时左右。 三亚开展校内课后托管服务收费标准明确，原则上校内课后服务每天不超过2课时，每课时不超过5元，每天不超过10元。教职工参与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取得劳务费，不纳入学校绩效工资范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11号晚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方商谈伊核计划相关问题。此次访问旨在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同时伊朗呼吁不要将核问题政治化，并表示保留回应以色列威胁的权利。总台驻中欧记者阮嘉文报道。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格罗西将与伊朗原子能组织新任主席副总统穆罕默德·伊斯拉米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与此同时，格罗西12日晚还计划在维也纳机场召开简短的新闻发布会，而13号至27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举办9月理事会会议。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伊朗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西8月就职以来格罗西首次访问伊朗。伊朗和美国此前在维也纳就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但今年6月以来谈判陷入停滞。伊朗方面说，由于新一届政府刚上任，可能需要等待2-3个月才能恢复谈判。舆论分析指出，格罗西应伊朗邀请访问，可能有助于缓解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国际原子能机构指责伊朗始终未能就关键问题给出回答。易卜拉欣·莱西日前回应称，指责适得其反。按照伊朗媒体11号的说法，伊朗核设施视频监控资料仍然不会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有一位知情人士否认了伊朗可能会重新考虑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准入的说法。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当务之急，以避免阿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和经济崩溃。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北方舰队新闻处对外表示，在日前举行的北极演习期间，该舰队的 949A 型潜艇奥雷尔号发射了花岗岩反舰导弹。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部门12号发表声明说，库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国际机场11号晚遭2架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叙利亚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部长巴萨姆·图赫米11号说，作为埃及向黎巴嫩输送的天然气过境叙利亚的条件，叙利亚将获得一定量的天然气。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子文，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You know that